心眼安过风街夜，醉回来到烟花又醉时夜。分别是我两未曾说的经验，就会这么烈又为难终在。 叫着徒儿